好，翻嚟第四节啦。 好，嗱，第四节咧，我哋又讲翻少少飞机嘢嘛。咁咧就嗱，近排咧泰国啊，佢咧就买咗呢个 T50 架。 哇，泰国呢个名好耐都冇出现过嚟节目啊， 系嘛？东南亚一个小国系咪？喂，讲开咧，泰国其实咧就同好多地方咧啲，其实我觉得泰国系与人为善嘅国家嚟嘅， 系绝对。 嗱，首先咧，佢本身同美国咧系真系坚系盟国嚟嘅， 系啊， 系坚嘅， 系 即系咩意思咧？就嗱，大家知咧，越南同美国就唔啱码啦， 系 缅甸同美国唔啱码啦， 系 跟住咧就柬埔寨都唔系 friend 啦， 系啊， 啲老挝啲直头冇结交咁滞啦， 系啊。 好啦，马来西亚同佢就即系正常关系啦， 系 咁，所以咧成个东南亚同美军咧行得最埋就泰国。 系， 系嘛？咁所以咧，泰国咧，基本上咧，美国一定拉拢嘅。 系， 咁咧，如果以前咧，其实泰国好多装备咧都系用美式噶嘛。 系， 咁啊，当然啦，嗱，泰国有啲装备唔用美式嘅就系咩？例如陆军。咁、陆军咧，佢唔用美式嘅原因，因为佢隔篱嗰个国家叫越南啊嘛。 系， 越南系好好抽噶嘛。如果讲陆军，佢冇得拣之下咧，佢就拣咗中国嘅，因为中国咧就是、一嚿够平， 系 就系、是、做得够快，同埋交货咧就点交都得。即係比較 friend 啲相對，咁咧，所以咧就當時咧好快就 equip 咗咧嗰陣時啊，嗰陣時大陸嗰個坦克我唔記得叫 T 叫咩型號，咁但係大陸個坦克咧當年咧都頂得下嘅喎，即係嗰陣時越南同泰國咧，即係都叫做勉強拉成軍勢。好啦，咁而家咧就講到空骨啦。之前咧 Alex 有冇聽過就係、是、泰國咧要換戰機，因為咧 F5 老啦嘛， 係啊，冇舊啦 F5 舊啦嘛。咁佢哋原本咧係想點咧？就係、是、佢原本咧係想即係买机咁咧，大陆咧就 sell 喎，咁咧大陆 sell 边价咧？ 千十， 千十系啦， 千十 系啦，千十，喂，千十好嘢嚟 嘅，平靓正。 其实咧，佢唔敢卖千十一有个原因嘅，因为千十一咧佢系翻版噶嘛， 系咯。 如果你卖千十一咧，俄罗斯会告你， 俄罗斯唔高兴啊， 会告你啊， 系会告嘅咩？ 会告你， 即千十一系唔可以外销啊？ 因为咧，千十一嗰个科技咧，其实你谂下嗱，当年咧，俄罗斯授权俾你大陆做。就叫做苏廿七噶嘛， 系啊， 咁你苏廿七你做下之后，突然间嗱我唔做苏廿七啦，突然间同罗星我唔做啦，哦你唔做唔紧要，但佢转个头咧，一个威美十一出就，啊呢个叫千十一， 哇 千十一 copy 嚟喎， 你都系苏廿七嚟嘅，跟住佢话唔系噶，入面嗰啲雷达啦、航碟，嗱你睇唔同啊，我哋自己嘢嚟噶，嗱咁就变咗做千十一啦， 系， 咁啊嗱，咁你问下啦，俄罗斯佬。听完呢单嘢，佢咪觉得你千十一系复制佢噶嘛？ 系啊， 所以如果你卖千十一咧，俄罗斯同你反面。 系啊，喺我心目中系一样的。 嗱，佢同你反面会点咧？唔卖引擎俾你，死未？ 哇， 咪即死？ 系咯、 啊，所以佢唔敢卖千十一嘅，唔敢嘅，大陆唔敢卖千十一嘅，所以佢一卖咧卖千十，因为千十咧就佢名正言顺。嗱，大家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就是、当年咧就系买呢个小狮战机嘛， 系啊， 即系Navy 嘛，即系以色列个， 以色列冇生产到，最屘冇生产到嗰架， 都有生产少少，但系最后就因为美国话你唔好整啦，我卖俾你啦，F16 俾你，唔好搞啦，乖啦，你咪又悭翻啲钱又搞啦， 系啊， 好啦，咁嗰时就话，咁不如平平你卖俾大陆啦，冇嘥啲钱，咁咧就咁，咁咧嗱，讲翻泰国嗱，咁最后冇用签售。 系啊， 咁啊唔知咩考量啦，咁啊即系有啲人觉得明智啦吓。好啦，咁啊讲翻泰国就买咗咩咧？哇，泰国竟然买咗咧韩国呢一个叫 T50 啊， 系 一教练嗱，你唔好睇少呢个 T50 啊，呢个 T50 咧系韩国最新科技，再加美国一个最劲嘅军火商，大家知啊， 系 Lockheed Martin， 又系好似当年嘅 IDF 啊嘛， 系啊，劲劲地嗱，佢系沟埋 Lockheed Martin 嘅血统啊，所以呢部嘢你有冇睇少？劲劲地嗱，当然佢系轻型嘅攻击机，大家望落去 系， 但其实你觉得其实同战机冇乜 关系，咁即系同嗰阵时 IDF 一样啦，系嘛？ 系啊，好似噶系啊，咁咧原来咁噶，即系咧佢咧买咗几多咧？佢买咗咧16架， 系。 原本买16架，而家听讲咧可能咧嚟紧咧会买多少少，最后就可能买到18架。 咁你话教练机可以转做呢个攻击机啊，或者战机噶可以？ 得噶得噶，其实佢本身都可以做攻击嘅、哦，不过佢叫教练机系因为佢相对咧嗰啲嘢咧就可以融入到个机入面唔同机种嗰啲嘢，所以咧就你用佢嚟做训练啫嘛。其实你完全可以攞嚟做攻击噶、 哦， 完全冇问题噶。咁所以咧，依家呢个 TA50 教练咧，其实我哋叫教练机，但其实佢系叫教练攻击机。 咁啊，迟啲会，咁呢部系咪预算会以佢嘅技术再买其他机咧？ 你意思系泰国啊？ 系啊，泰国。 我谂泰国佢买 T50 咧，佢而家系买12部定16部，但系咧嚟紧咧，听讲啊，听讲系会再买多啲，可能讲紧20几部、30部咁样咯。 会多噶， 因为咪而家再训练翻啲新嘅空军嚟接受新嘅再买真系战斗机。 系啦，嗱，如果你咁讲咧，如果佢依家训练，应该系咪韩国提供训练啊？ 系啦， 咁韩国提供训练之后，会唔会嚟紧韩国未出只新嘅隐形战机嘅？ 系， 即系我哋咪讲 KFX 嘅， 系 会唔会佢就会 sell 埋泰国？喂，不如你侵啲钱过嚟，我哋又整下新嘢啊！你冇理由用歼二零，歼二零唔卖俾你噶嘛？ 系啦， 嗱，歼三一就唔好用啦，呢啲嘢，你不如用我哋嗰架啦。 F 三五啊，太贵啊嘛。 嗱，日本嗰架 ham 咗啦， 哦， 印度架你唔使谂啦， 深圳 啦。F 三五你又卖唔到啦，你穷系咪？ 系啦， 咁你谂下我哋呢部啦。咁、okay. 所以嗱，即系可能背后有啲嘢噶。 系啊， 即系嗱，我嗱纯粹我 FF 噶咋吓，即系我 FF 啊，即系唔知会唔会有啲咁嘢啊？啊！另外一单，唉，呢、這个真系大家知道呢个好 J 嘅 J 二零啊， 系 咪咁啊？即系 J 到下个世纪啊！咁呢个 J 二零咧，就听讲咧就上咗去西藏训练。嗱，大家知嗱，上西藏训练咧就有个问题嘅， 高嘛， 好高系咪啊？ 系咯， 即系高原嚟噶嘛？ 你拍低都五千公尺噶咯， 系啊，即系你系平地系咪？ 系啊， 都五千噶咯， 四五千噶啦， 系咪？咁你求其上就八千噶咯， 系啊。 咁所以咧，你上到呢啲位训练咧，第一个。我觉得吓，除咗飞机之外咧，第二个就嗰个训练员啊， 个人要嗰个适应到气压咯。 系咯，喂，我成日怀疑咧，嗰啲即系如果你上西藏训练嗰啲人咧，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嚟紧可以去 in 下嗰啲太空，即系做太空人嘅咧？ 好多都系噶啦， 系咪体格系真系要去到嗰一个体格 嘅？你个肺要适应到个抌低气压嘅地方透到气啊嘛。 系咯。所以虽然你话咧上到战机咧就会有加压氧气啦，即系加压同埋纯氧啦。 佢落机冇噶嘛， 落机就脚软。 你跑嘅机跑嘅架飞机时候冇。 系我跑到佢就晕咗， 跑到晕咗咁点算咧？ 啊，都有道理。 孭个奶妈去唞气啊？ 唔系，但系有啲可能比较车嚟咧。咁但系咧讲翻啦，西藏训练嗱，啲人成日话，如果咧中国咧西藏隔离就印度嘛， 系 咁你冇理由打不丹系咪？呢啲唔使打啦。咁、你打印度，啲人就话其实咧依家如果你将歼二零摆西藏，有咩目的咧？ 又系好似当 F 廿二嗰啦，话你啲苏联战机过嚟，我就同你后面哔哔哔，喂，我喺你后面咁样啊。 咁咧嗱，大家知道其实因为俄罗斯印度人用啲战机系俄罗斯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我怀疑咧，其实咧，歼二零咧，佢系掌握晒咧，因为大陆有歼十一啦，歼十一即系苏廿七啦， 系啊。 大陆有苏三十啦， 系啊。 即系你哋佢嗰边都有苏三十噶嘛， 系啊。 不过人哋啲劲啲噶，咁、但系咧，佢用歼二零就 系 克制人哋嘅苏三十。 我其实歼二零嘅目的就唔系克制个F 廿二、F 三五嘅，就系牵制人哋啲苏联战机嘅苏系战机。 系噶，我觉得系噶。 我即系所用鬼啊！睇之前个 F 廿二打呢个苏三五，喺叙利亚度，所以大陆嗰啲网友嗰啲啊军民。咁兴奋就咁解，咦？我哋嘅 F， 我哋嘅 J 廿二都做到人哋 F 廿二嘅效果噶，系咪？ 哦，系噶，系噶。佢哋可能喺度 J 紧，就系将 J 二零就当系 F 廿二。 系咯。 咁如果我对苏三五有冇谂咧？ 系咯。 嗱呢个咧，大陆咧好似未讲过，就系话如果歼二零最后对苏三五边个赢咧？我就好少睇佢哋有比较嘅。 我觉得两面都系超视距战士嘅先斗嘅啫。 如果超视距就 J 二零赢啦，但系进入咗视距咧。就歼二零可能算，因为佢肥得滞啊，佢、肥得，即系佢嗰个内笼系大嘛。 但 F 廿二就 重 ，F 廿二咧 ，F 廿二个引擎劲、啊。 我觉得 F 廿二冇人输俾 J 二十嘅，照计。 咁我唔会啦，唔会啦，我觉得唔会啦，我觉得唔会。嗱，你航电劲啲 ，J 二零，但系人哋个引擎哇好劲，可以玩爬梯、啊。 系 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啊，真系劲。咁当然嗱，又嗰句啊，其实呢个年代咧，如果你俾雷达锁死咗咧。其实你嘅生存率就好低嘅， 边个 lock 边个先一种问题。 系啦，嗱，基本上你谂下飞弹咧个 G 咧，嗱举例，嗱我哋大家知啦，听开，你人系飞九 G 嘅啫嘛，其实导弹系可以去到廿 G 噶嘛， 系啊， 咁你廿 G 就实赢你九 G 啦，咁你 点 转都死啊， 咁你边个导弹劲啲啊？ 嗱，大陆吹咧，就佢哋嚟紧可以吹到咧超过200公里， 超远程嘅， 超远程200公里， 系啊， 霹雳15冇记错，如果你话 AIM 咧。120咧， 系 120好顶噶啦， 系 我当你吹劲啲120 咪就系嗰个120 大概啦。嗱，但系我因为120你都叫有效 啊。ARM 九咪就系90啊， 短啲佢号称咯九 X 啊嘛 ，OK，X 啊九 X 公里啊嘛， 大家估啦系嘛， 咁大家估，但系其实你预咧50度啦，因为你要转弯啊，成有支力噶嘛，系咪？系啦，咁所以就咁样啦。咁大家可能咁样预。好啦，另外啦，嗱，讲到咧，中共咧，喂，呢、這个正，這個、呢个咧，枭龙战机， 枭龙 系 米格廿一嘅改良版嚟喎。 系啦，嗱，呢个枭龙咧，佢咧以前咧有个代号嘅，叫做FC 一， 系， 咁就专系出口嘅， 系， 或者咧，如果咧你喺巴基斯坦，佢唔系叫 FC 一嘅，巴基斯坦叫 JF 十七， 系， 我又唔知点解叫 J 啊， 又是大陆的 J 啊， 系即系传闻入边仲系部米格廿一嚟嘅啫，即系千七嚟嘅。 所以同埋佢嗰啲咧雷达啦，同埋啲电子装备差啲。但系嗱又系小道消息啊。 但系好平喎呢部嘢， 都要12,000万美金 嘅。系咩？ 系啊，咁都算平噶啦，算平， 都算平， 算平噶啦。你知唔知依家 F16 啊？嗱 ，suppose 啊，有一轮咧有个消息话咧，几年前话卖4,000万美金。 系啊。 而家我估咧， 六千。 而家因为装咗 V 啊嘛 ，V 系 装咗 V 咧，我谂6,000-7,000都要。 哇，咁就半部 F35。 喂，但系又咁讲，但系佢虽然又冇引擎出嚟，但系佢打空战好灵活。 引擎以外，即系除咗引擎嘅以外嘅嘢都冇得噶啦。 劲噶，其实劲，佢又可以对地， 系 对海， 系 对陆，对空乜都得， 全方位。 咁你梗系正啦，开心啦。你对 F15 反而未必咁全面。好啦，咁呢个中共枭龙战机讲开，嗱，大家知咧就系中国同巴基斯坦合作噶嘛，嗱，其实原本咁嘅，原本咧个计划咧就系原来中共咧系谂住买枭龙战机噶， 买俾 买噶，即系自己要噶， 系， 但系点解最后唔要咧？原来佢引入咗歼十， 有歼十啊，系 一出就歼十，即刻唔要， 梗啦，歼七改嚟啫嘛呢部， 即刻唔要， 歼七改做枭龙啊嘛， 因为歼九衰咗嘅。 歼九 衰咗 嘅 ，cancel 咗 嘅，即系衰咗啊！直头个计划衰咗，咁咧就点知佢做歼十，于是咧就中途改态，咁咧就同巴基斯坦讲嗱，唔好意思啦，我唔玩啦，不过钱我照出。 因为使呢部枭龙系咪歼九嚟嘅？ 唔系，应该真系学你话斋米格廿一或者歼七定知咩？ 嗱，歼七就系抄一个米格廿一啦， 系 歼八就系双引擎嘅米格廿一啦， 系 歼九又 好快噶嘛，直线去噶嘛， 系啊系啦系啦，跟住之后歼十就系呢个疑似噶，疑似嘅意思 系疑似咯。歼十一就都唔系疑似噶啦 ，exactly 系 苏廿七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歼十六系咩咧？ 歼十六系 就系苏三十， 系 啦，苏三十嗰个 MM 好噶啦。 哦， 嗱讲翻嗱呢个中共枭龙咧，近排咧原来咧嗱不嬲咧得巴基斯坦买， 系 而家咧就之前就据说缅甸买咗， 系。 但系都系派几架啫，而家咧就利啊利啊话要买，就好似话买三架俾佢， 哇， 三架， 三架好少啫， 三架好少。但系你知其实咧，大陆同利啊利亚咧关系都系好噶嘛， 系， 即系你知大陆同非洲都好似兄弟咁噶嘛，即系咧我哋穷到咧底裤真系要两分着噶， 哇， 即系我剩翻底裤都两分着噶嘛，好穷好穷，啲毛泽东嗰个年代，咁所以咧就中共依家卖战机俾利啊利亚咧，其实除咗真系卖战机俾佢系。一个军事关系咯，或者外交关系箍实佢，系啦，咁啊呢个应该系叫做中国势力咧，就引入去西非啦吓。 系 好啦，跟住咧呢、這个 Alex 中意啊，我谂你呢、這个就讲咧嗱，之前咧啲人成日讲咧大陆系咪会打台湾啊？ 系， 喂讲到好行， 系 我唔信嘅其实。好啦，但系咧就如果大陆要炸台湾有咩好有咩处理咧就系、是。炸会炸你跑道， 系 咁一炸晒跑道，你未飞唔到啲机系咪？ 嗰阵时咪话堪称全世界最多空军6,000架啦，飞晒过去噶嘛，可以。 系啊系系，诶讲开又讲啊，原来咧当年咧台湾有计划噶， 系 个计划就系咩咧？就系、是、如果大陆咧一打台湾咧，佢哋将某一部分嘅 F16 咧飞去美国， 走先，喂， 保留战力， 哇， 即系咧我唔会俾你炸晒， 系 你用啲导弹未炸我嘅， 系 我走先，我咧走去关岛停留喺度。到咧战机你有利嘅时候，我反击， 哦， 即系帝国反击战，我翻嚟， 即系同美， 我要保留实力， 即系同美军合流啊， 系啦，咁我要保留实力，即系我唔可以完全系美军帮我打嘅，我自己都要保留实力。咁咧大概你预啦，台湾大概200步嘛， 哇， 佢可能讲紧咧有100步走，但你嗱调翻转讲，如果你啲跑道俾人炸晒，你都飞唔到噶嘛，咁佢哋有个街山基地啦，但都可能俾人炸噶嘛， 系， 你咪航母栏可以夹住你噶嘛。于是咧，曾经咧，美国有招好疯狂咧，就系咩咧？就系直头系咧喺架机咧嗰度装架火箭喺度。 嗱，其实呢样嘢咧就不是美国佬发明的。 系 佢哋嗰阵时咧，因为德国咧，啲机场咧俾人炸咗好多啊，二次大战嘅时候。 系 咁啊，想做嗰啲轰炸机都可以断佢起飞嘅。 系 其实嗰阵时咧，真系试过装火箭落轰炸机度咧， 系 就加速做呢个起飞嘅。 系， 但系结果咧都系失败咗嘅。点解？ 嗰阵时失败，点解？ 点解咧？就系嗰阵时咧。嗰、那个火箭燃料个腐蚀性太高 哦， 就咧喷咗出嚟咧就食翻机个机尾啊，玩机翼啊， 哦， 所以就嗰阵时就最尾系失败咗嘅， 即系个引擎系易爆， 系啦，危险啊，咁二战嘅时候咧，最尾嘅时候德军咧有啲叫火箭推动嘅飞机， 嗯， 咁个引擎咧就唔会摆喺机翼上面噶啦，个左推即系唔好似轰炸机个左推引擎咁摆喺个机翼上面， 系， 即系摆喺机尾， 哦，咁样啊， 系啦，咁但系问题一样嘢就嗰阵时啲火箭燃料系好毒噶。 如果泄漏咗嘅话咧， 哇！啲飞行员都死 嘅。咁人哋个飞行员都 ham 噶啦， 系咯 ，ham 嘅， 系啊， 系咯， 即系佢乸烂晒。 因为其实个空气喺个引擎斜翻， 系啊系 啊，佢都死噶，系啊。 所以好危险啊！嗰阵时，同埋嗰阵时啲质地太差，咪即系资源有限啦。 哇！嗰阵时做军人真系咁死， 系啊， 你唔系战死啊！ 嗰阵时外话啦，嗰阵时啲 CIA 咧都研究呢、這个将呢个 C-130 咧改咗个短跑起飞或短跑降落 机，系啱啱上。 哇！呢单嘢真系笑到碌地啦。 唔系、啊，我想讲咧，你 C-130咧，佢装咗两个火箭啦。 系啊， 佢咁一短，佢你有冇睇段？ 我叫缝咗嚟 啦。短好快跑上去， 好似个苏生咁样， 好劲啊！ 但系问题一样嘢咧，佢、啊、最尾真系试，几乎试到啊。 系， 就系咧有一样嘅，佢咪机尾有火箭，机上有火箭 嘅。系啊系啊， 啱啱过落嗰下咧，个机尾火箭唔记得推出嚟，成日机炒咗。 哇，炒系啊系啊， 系啊， 会炒嘅咁样，系重一仔嘛。 系啊， 系啊，会炒系啊， 炒咗落地，跟住结果就呢个计划就失败咗。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风险高嘅， 风险好高， 风险高嘅 系啊。 但系呢个咧系啊 ，Alex 讲得啱，就系咧之前咧德国咧佢系有谂过呢样嘢，所以咧你见到佢支火箭系插落地嘅。 哇，呢部嘢系 一嘢咧就由零咧加速嘅， 系 咩爆上去？你知唔知咧有个飞行员咧美国嘅，佢试过咧，你知唔知佢个 comment 系咩啊？佢 comment 话原来咧咁样起飞咧，感觉好似咧喺呢个厘米啊，嗰阵时冇厘米字，好似航空母舰咧弹出去咁。 弹出 去，佢仲话仲要 smooth 啲添。 哦， 因为咧你知，如果咧你用嗰啲蒸汽弹射咧，其实你系加速噶嘛， 系啊， 系突然间扯你噶嘛， 系啊， 但呢个均速噶嘛。 哦， 所以咪觉得 smooth 啲咯， 哦、 即系你唔会条颈咁哎挫下咁样。 嗱、啊，呢部嘢欣赏系 F-104 嚟噶嘛， 系 F-104 嚟噶呢架。 Lockheed 都未 Martin 嗰时已经有呢架， 系啦 ，Lockheed 系未 Martin 系啦， 冇错冇错。诶，咁所以咧就呢部嘢咧，嗱啲人咁讲吓，如果你可唔可以抄咧台湾，即系呢样嘢咧，好过你用嗰只滑跳嗰啲咧， 啲人其实我都滑跳稳阵啲。 滑跳咧就听落去咧就容易执行啲咯， 执行啲系 呢个钱嘅风险就因为你有火药嘛， 系啊， 系嘛，爆起上嚟都几系， 系啊， 系啦，咁同埋你点样战时点样整呢嚿嘢 launch 咧，得闲就容易啲整啫， 系啊， 咁所以咧就但系大家笑下啦，当睇下咁样娱乐下啦，系嘛，好，咁我哋就今集嚟到呢度啦，咁、 okay. 下集同大家再军武起言啊， 好， 拜拜。 拜拜。